前是首情歌，有人会跟着和，每个节拍都在流露，舍不得这感情没改变，变得只是时间。你曾说过会等着我，

满天，曾经沧海变桑田，春去秋来又一遍，曾经的我你可否还会想念。啦啦啦在风里面，像白雪一样淹没我的眼。时光流逝多少年，花落人散两分别，想问白云的里面，是否有你相思化作雨点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曾经沧海变桑田，春去秋来又一遍，曾经的我你可否还会想念。春去秋来又一遍，曾经的我你可否还会想念。 当他说他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时，你该怎么回答？ 答案 A， 吃的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，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。 答案 B， 那又怎样？答案 C， 我穿秋裤了。 答案 D，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？没错，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，你永远是年轻人。请打开 FM 98.2， 年轻人，欢迎归队。 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。 然的你在哪里？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月落乌啼，月牙落孤井，零零碎碎，点点滴滴，梦里有花，梦里青草。转半瓦漆，白马踏新泥，山花娇艳，暮色丛染红巾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，宛然的你在哪里？

Yeah, you turn me away like I'm begging for a dollar. Danger, oh, how you hold me, I can feel inside, and nothing frightens me, baby. 山万座，呼声不烈不弱，梦门何？ 只沉默，谁迟疑难定夺，谁把美梦捕捉，谁将画卷涂抹，谁结束这折磨，谁轻柔的抚摸，谁纵身入湖泊，换温暖魂魄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见不捉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忽身不裂不落，梦梦何故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见不捉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忽身不裂不落，梦梦何故。寄索 谁引我入明火，谁推我入狂落，谁把美梦捕捉，谁心 爱要怎么说出口？作词李宗盛，读歌人大佐。叫我怎么能不难过？你劝我灭了心中的火，我还能够怎么说？怎么说都是错。你对我说，离开就会解脱，试着自己生活，试着找寻自我，别再为爱蹉跎。爱要怎么说出口？我的心里好难受。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。第一次握你的手，指尖传来你的温柔。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愁。解剖，只要改变这结果。